在门外的，叫东哥霍春梅随娘娘亲。 三年前，你

妹不听我的良言劝，保得他铁面无关，长江冷眼观谢斗，叹而横息 回府， 顺驾回府。 这个老儿怒气冲冲出这宫去，此事有些不妥呀。陆一师， 有。 替我打听一封，送至野无私衙门，叫他父子三人你赶出江去，不无得有误。 遵旨。 此事不被天子知道，便将我七军之罪呀。倒不如斩草除根。 你将他母子三人赶出西门以外。 好，去我刚到过来唤韩琦进见。 是，韩琦进见呐。 哎 小人恩重如山，如今本宫有一为难之事，要差你去办。 驸马有何差遣？ 韩琦，郡州来了母子三人，是本宫我的仇人到了，你将他们赶出西门以外。这里有钢刀一把，命你追至中途，将他母子三人杀。 太傅， 若你敢抗命不遵， 小人冤枉。 这边才是，快去抓来。我命你追杀他不可子，回来时我这钢刀之下 听众朋友，刘平等演唱的评剧《秦香莲》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请您欣赏一组评剧选段，先请听马淑华演唱的《杜十娘》。

人间红枣红罗帐，我们时常对友成双，双双对对对对双双，又双又能让我做了新娘。 听众朋友，李一兰等演唱的评剧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